那如果万一是没有写在审理由的证据，或者遵守不变期间证据怎么办呢？来，先看大法官表明意见的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你如果忘了写说呢，你有遵守30天不变期间的证据的话，状子忘了写这个东西，法官要不要命你补证呢？来，这个问题最高法院判例没有讲，但是很奇怪，大法官发表意见，释字482号，同学看一下书上的37页，或者你直接翻一下你自己的小六法呢，来看一下这个解释文的内容。来，482号解释文呢，各位呢看一下书上37页怎么讲的。民事诉讼法501条第一项第四款说，提起再审之诉，应该表明再审理由，关于再审理由以及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来，下面就要请你画起来，其中关于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解释文明着跟你讲，我只对这件事做解释，我只有对于呢关于遵守不变期间证据这件事来做说明，是属于提出书状时应添具的文书物件，与同法121条的书状不合程式情形不同，不生程式欠缺补正的问题。断到这边，同学拜托你要看懂解释文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没有写这个东西，一样构成了总则篇里面121的例外。既然构成121的例外，代表什么呢？不是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所以法院也不用依总则篇的规定定期命你补正。所以解释文的前半段呢，跟刚刚你看到最高法院判例的意旨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都认为说，这个不叫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所以根本法官不用先裁定命你补正。好，可是呢，回马枪在后面，不得哦，不用命你补正，并不代表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大法官解释最怪异、最特别的地方，在解释我后半段，你往下看。他说啊，虽不生程式欠缺补正问题，为当事人于再审书状中已表明再审理由，并已提出再审理由的证据，而漏未表明遵守不变期间证据时，法院可以行使采棉权，依照具体个案的情形裁定命其提出证据。断到这边什么意思呢？这个后半段同学就一定要看过学者的文章，你才了解到呢大法官解释的真正思想啊。其实呢，大法官的立场是，他很希望法院命你补正。这杨建华老师的民事法问题研析呢，写了2篇文章来跟你说明这个观念。实务界出身的老师吴明轩老师、姚耀光老师也都写过文章。文章的重点是什么呢？大法官骨子里的想法是希望法院叫你补正，真正的想法是希望叫你补正。好，既然希望叫你补正，请问你最好的方式应该直接就解围。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说当事人的状子忘了写这个东西，你希望法院叫他补正的话，本来最好的方式是你应该直接解围说，遵守不变期间证据漏未记载，我干脆直接讲这叫书状程式欠缺，我就可以大拉拉的法院呢命你补正，本来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大法官认为这个方式不好，为什么呢？同学脑袋转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如果大法官特别把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硬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写，构成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可以命你补正的话，这个结果会造成规范的不协调。什么叫规范的不协调呢？大家同样都是第四款，都是501第一项的第四款，但是最高法院判例却说再审理由没有写，非属一般书状程式欠缺。可是你大法官解释却说，如果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没有写，叫做一般书状程式欠缺的话，同一款的条文里面 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写叫一般书状程式欠缺，有些东西没有写却非属一般书状程式欠缺，容易构成规范解释的不协调。所以为了解释的一贯起见，大法官是硬着头皮说，凡是所有第四款的东西，只要你没写的，全部不属于总则篇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他只能硬着头皮这样解释，才有办法跟前面最高法院判例解释的立场一致，避免同一款条文里面不同事由的解释方向不一致的尴尬局面。所以是被逼着硬着头皮说的，所有第四款这三个东西，只要你没有写的话呢，全部都不属于121条书状程式欠缺，全部都不用命理补正。哎，话虽如此，但我们刚刚说，大法官骨子里真正的想法是希望法院呢叫当事人补正的。那他想到一个极度聪明的方法，所以后半段加什么呢？虽然不是121条一般书状程式欠缺，但是硬凹成说这个叫做证物肉味提出，所以法院可以行使199条阐明权，阐明命当事人补题。所以各位呢，考试考出来，你考卷答题的重点是什么呢？虽然非属121条一般书状程式欠缺无用命补正，但是却借用阐明权的制度，迂回的借用阐明的制度，间接达到命你补正的目的。我补正的法条依据不写121，我硬是把它转成说啊，这个叫行使阐明权，阐明请你把证物补提出来，结果都是达到命理补正补题的效果，但是迂回的借用阐明权的理论可以回避掉刚刚讲的规范解释不协调现象，一方面能够回避这种解释的不协调，二方面又可以直接达到命理补题的一个效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一个解释。这就是482条呢，你说它482号解释，你说它高明也好，说它奇怪也好了，反正解释的观点就是如此，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构成1A的例外呢，不用呢命他补正，但是却呢构成了得行使阐明的事项，可以透过阐明权制度的观念呢，间接的还是达到补正的效果。法官阐明你，叫你赶快补题呢，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这就是绕了一圈的最后希望达到的一个解释论的终极目的了。那以上就是针对呢遵守不变期间证据漏未记载时应如何处理的游戏规则。好，那剩下最后一个考点，同学就知道最尴尬的孤儿在这边，这个叫爹不疼娘不爱，大法官解释没有讲，最高法院判例决议也没有说，如果你忘了写的是遵守关于再审理由的证据，这个东西你忘了写怎么办呢？很显然的，解释文跟刚刚的判例决议都没有直接针对这个部分呢来加以说明，但是学说上见解认为呢，基于同一法理啦，反正呢，为了规范解释的一致性跟协调性，你没有写状子，没有写这个东西，一定呢评价上是构成121的例外，绝对不属于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所以法院绝对不用呢先命你补正。好，可是问题是不补正的结果呢？补正的结果，法律上是直接依照判例程序不合法驳回，还是应该借用大法官那个理论可以行使阐明权呢？迂回的命理补题呢？那这个地方呢，学说上小有争议，但是较多数的见解认为呢，应该是仿照释字482号的解释，还是可以借用阐明权阐明命理提出，理由何在呢？他们都可以硬凹解释成是文书相关的证据漏未提出， 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再审理由的证据，本质上都是证据事项攻防方法的漏位提出，似乎可以依照同一个法理，借由阐明权呢，阐明你呢辩论主义的事项，阐明你命你提出相关的事实证据。所以多数的见解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写的效果呢，不是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应该是可以借用阐明的制度，阐明呢命你提出了。这是解释论上的整个501条第一项第四款里面呢三个应记载事项法律效果的一个特殊规范。这请同学在考前务必把这些解释文判例决议拿出来再看几遍，强化你这个呢实务见解的一个印象。好，那么整个呢501条再审书状应记载事项的规定呢，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典型的考题呢，在各位书上38页76年律师高考，这个真的是有备就分。来，一分钟的时间看一下38页76年律师高考怎么考的。附理由回答下面三个问题。第一小题，再审书状没有写再审理由，要不要补正？各位把60年台抗制判例抄一遍。第二小题，没有写再审理由呢？如果不能够命他补正，法院要怎么裁判？那当然直接程序不合法呢，就裁定驳回了。那第三小题，请你注意一下，当事人有在再审书状上写说呢，原判决诸多违背民法之处呢，等等，是否已经认为有合法表明再审理由？这是考同学呢39页61年台再字137号判例。这个判例各位应该似曾相识，在三审程序也讲过，再审很多的解释都跟三审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说呢？三审程序我们讲过，上诉理由必须要具体明确，这个逻辑这个观念再审程序最高法院一样抓来用，再审理由也要具体明确。所以就是考同学什么叫具体明确。最高法院一致的见解，具体明确的定义再复习一遍。所谓具体明确的定义就是呢，如果你指责的是违背成文法，成文法的法规名称、条号、项次要具体表明。比如说民法184条第一项的前段，如果你指责的是违反实务见解的话，实务见解的年度字号内容要具体表明。这已经呢是讲了 N 遍的一个基本观念，同学就是把具体明确呢最高法院的定义稍微了解一下。所以再审理由也好，上诉最高法院理由都要求你要具体明确，那你只要把具体明确的定义稍加说明，那很显然的第三小题不符合具体明确原则，因为当事人只是空泛的指责说这个呢违背民法之处，一看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你不能笼统的写说原判决违背民法啦，而违背的是民法第几条第几项第几款呢，要写清楚才符合我们实务上所谓具体明确的游戏规则。这是76律师高考，很快把这些万年考古题呢复习到这边。那紧接着一样，一分钟的时间看一下39页98年司法事务官，这个也是标准的送分题，有备就有分。来看一下98年司法事务官怎么考的。甲请求乙返还不当得120万，二审呢判甲呢全部败诉，30天的不变期间之后呢，甲呢列乙为再审被告呢，提起再审之诉。各位啊，这个题目第一行120万的事件，所以二审判的就确定，因为他第一个考点是466条，你这个案件不得上诉最高法院，金额没有超过150吗？所以你自己稍微有 sense 一下，这个120万的裁判，当然二审判下就确定了，因为它本质上是不得上诉最高法院的事件。既然二审判决确定了，所以当事人呢就在呢30日的不变期间的末日，就是最后那一天呢，才提起再审之诉。那么呢，再审理由是依照第一款呢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但是呢没有指明说呢原确定判决如何不适用法规的具体情形，就直接向二审提再审之诉了。附理由回答下列两个问题。第一个，再审之诉是否合法？ 法院应如何审理裁判？第一小题送分题，再审之诉当然不合法，因为不符合具体明确。你只有空泛的指责，适用法规错误，但是哪一条的法规用错了，你完全都没有写，不符合具体明确。那不符合具体明确，等于就是你没有表明再审理由，所以没有表明再审理由，等于你要接着写六十年那个判例，法院无忧命不正，可以直接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是第一小题的两个问号，非常简单的观念。好，那第二小题更简单，考你六七年第六次决议，提示情形，如果一开始写再审诉状，没有写再审理由，但是后来赶快补提，在97年9月10号另行具状，另行具状就是补提的意思，赶快补提了一个诉状呢，具体的指明原判决有如何不适用法规的情势，此时该案尚未评决，法院应如何审理裁判？那你自己把刚刚第二个叫你背的67年第6次决议的见解背出来吧。最高法院的法外开恩啊，只要在本院评决之前你赶快补进来，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补正合法。这就是98年司法事务官的考题。所以各位有时候你会觉得吼，很多国考题目真的不难，像这个98年的事务官，你真的是有背就分。这个实务见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个题目25分，你至少可以拿21分以上，绝对没有问题哦。所以特别提醒你，越是后面这些冷门章节，你考前越要花时间看，因为这些章节考题的共通点都是只要求你背实务见解，背基本法条观念，完全没有什么复杂抽象的学说理论，所以准备起来反而容易拿高分，千万不要把它跳过去完全不看。这是呢借由国家考试题目呢，同学应该可以更加了解这个章节命题的一个特色所在。好，那么第八个标题呢，相关再审的合法要件、再审书状的记载呢，我们就全部把重点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41页来看一下第9的标题，叫再审诉讼的审理。那这个标题也是一个呢国家考试会考，但是呢都占个5分6分啊，这种考点最讨厌哦，不念又不行，因为它常出现，念了又觉得很不划算，每次出现都占个5分6分而已哦。所以呢你还是得呢把这个理论呢稍微注意一下。来，你看41页以下第9个标题啊，所谓再审诉讼的审理，就是跟你介绍学说上创设的一个名词，叫再审诉讼的3阶段理论。乍看之下乱有学问的，其实有够简单。来，什么叫做3阶段的理论呢？各位你看一下42页，初学者还真的会被吓到，以为是多了不起的单元哦。我们书上花了很多文字在讲，第一个阶段叫程序合法要件的审查，第二个阶段叫什么再审有无理由的审查，我这个不得了，后面文字一长串。第三个阶段44页，本案有无理由的审查，这个叫第3阶段。这就是呢学理上鼎鼎大名的再审3阶段的理论。好，那这几页的内容拜托你哦，考前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一字一字慢慢看，太浪费时间了。这些文字呢反正重点非常单纯，同学只要听懂呢，做成笔记呢，浓缩在你的小六法旁边，将来复习就很快了。来，什么叫3阶段理论呢？它就是要考你说呢法院的裁判方式。哎呀，什么叫法院的裁判方式？来，同学先看结论，先从结论跟你倒推回去相关的理论。讲白点啊，这个标题就是在请问同学，当你是法官，收到一个再审的状纸之后，你要如何审查这个再审诉讼？哎，什么叫如何审查再审诉讼啊？这个逻辑回归我们第一堂课教你的先程序后实体的观念， 这一句话阴魂不散，贯穿整部民事诉讼法，一审、二审、三审，连再审都不例外。再审诉讼当然还是要遵守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好，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以我们来研究啊，什么叫做程序合法要件。既然是先程序后实体，所以你接到一个案件，当然先审查是否具备程序合法要件。所以请问同学，再审诉讼的程序合法要件有哪些呢？分成一般跟特殊。一般就不讲了，什么叫一般程序合法要件啊？就是你总则篇念过的什么要缴裁判费啦，要有诉讼能力啦，要有当事人能力，当事人是个等等，这个叫一般的程序合法要件啊，这个想当然了，当然要遵守嘛。所以你打再审诉讼，如果什么欠缺当事人能力、未缴裁判费，法律效果都是程序不合法驳回。好，还有特殊的合法要件，就是什么呢？必须要表明再审理由。特别拿出来考的就是呢，刚刚501条有告诉你呢，清清楚楚的说，你的状子里面要写再审理由。那这个再审理由的考点还没有结束，除了刚刚501第一项第四款叫你背的判例决议之外，它还有最后一个考点呢，躲到这边的再审理由。如果说你呢没有表明的话，学说上特别强调，如果你是没有写或者表明不合法，什么叫表明不合法？就是写的跟法律的规定不一样。最常考的例子就是，当事人在状子上写说，我发现了未经斟酌的证人。如果考题问你说，当事人的再审状子进来说，我主张的再审理由是，我主张发现未经斟酌的证人请求再审，一看就知道你是有写再审理由了，但是你写的跟我们法律规定不一样。我们496第一项第13款说要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才可以，那、你老兄怎么写说发现未经斟酌的证人？这叫做表明不合法，与现行法的再审规范并不相同的情况。不管你是漏未表明或表明不合法，通通构成程序合法要件的欠缺，所以法律效果都是呢裁定驳回。理由就是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那考试就考你这么无聊的东西，要你写清楚，写清楚驳回的方式。这时候你驳回的方式是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这是三阶段理论强调的审查的第一个阶段，先审查程序合法要件。而程序合法要件里面特别注意的是，再审理由的漏未表明或者表明不合法，它的效果、它的评价、它的体系定位是定位在程序不合法，是用裁定的方式加以驳回。再来第二个阶段叫做书上告诉你三阶段理论的第二阶段，再审有理由。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二阶段审查是假设你第一阶段过关了。什么叫过关啊？一般程序要件、特殊程序要件写的都对，这叫第一关过了。过了之后进入第二关，第二关审查的叫再审有理由。什么意思呢？法院要调查说本件诉讼客观上是不是真的有你讲的再审事由存在。譬如说啊，题目会怎么考你呢？当事人的状子是写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他写了洋洋洒洒，我发现了一张借据、一张票据、一张呢这个呢自白书， 发现了一个未经斟酌的证物，请求再审。哎，这个第一关一定过，因为你真的是写发现证物，客观上、形式上符合四九六第一项十三款的记载，所以第一关过了。但是第二关，法院呢翻整个卷宗，你写说发现了一张票据、一张借据，票据、借据在哪里呢？你的状纸上面所附的证物完全找不到，那你等于是在玩我吗？你前面写说有借据，后面附了证物怎么都没有这个借据存在？那这时候法院如何处理呢？这时候就是构成第二阶段，再审无理由。所以再审诉讼有无再审事由存在，这是第二个阶段，再审有无理由问题。如果根本没有你所说的各款再审事由存在的话，法律效果就是以呢再审之诉无再审理由，然后关键字叫这个时候是判决驳回。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考点最无聊的地方就是单纯考你驳回的方式了，是裁定还是判决。如果你是第二关出了差错，这个法律效果叫再审之诉无再审理由呢，判决加以驳回。好，那最后第三关，假如你前面两关都过了，最后要进入第三关，叫本案有无理由。那这时候呢，所为的就是本案胜败诉的判决。什么时候会进入第三关呢？这个最好懂。承接刚刚的例子，当事人再审书状是写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四九六第一项十三款，这样写的话第一关就过了。然后题目说法院调查后，诶，他老兄真的有把借据跟票据拿出来，客观上也有这个东西存在，所以第二关也过了，再审之诉是有再审理由的。但是第二关过不代表你第三关过，为什么呢？你有那个借据，有那个票据，法院不一定要改判你胜诉，要判你赢还是输，还是得依照实质审理自由新政的结果。你虽然真的找到一张票据借据，但是搞不好法院认为已经离于时效了，这时候本案的诉讼还是判你败诉。所以第三个阶段是本案诉讼标的胜败诉有理由的裁判，当然完全回归一般的游戏规则，依照全辩论意志自由新政的结果加以裁判，未必要给你胜诉的判决，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道理。后那么以上就是呢所谓再审诉讼的审理四十页以下三阶段理论的一个基本观念。同学只要了解后，根本不用花时间去看这些密密麻麻文字的一个相关说明。好，那最后呢，各位看一下四十八页，我终于要结束了。再审章节内容非常的庞杂了。第十个这个呢考点呢，在四十八页的标题叫再审诉讼的效力，九十二年修正后的506条。那这个条文其实非常简单，你看一下506条怎么讲的。再审之诉的判决对于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的权利呢，并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为什么说很简单啊？为了呢，这个呢利益衡量的结果了。再审诉讼往往旷日费时，所以立法者说，一个再审诉讼打完，搞不好都3年5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候就算有改判的话，这个判决的效力不应该影响到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如此才能保障交易安全，避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所以我们通常的实务上的惯例，各位后当律师的一个基本的尝试，如果要打再审之诉，你最好建议当事人先做保全处分，先假扣押或假处分相关的权利，免得到时候白做工哦。不要到时候你再审之诉打赢了好高兴，结果呢变成废纸一张，因为对善意第三的权利毫无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这个条文怎么用呢？各位你完全不用管文字，你只要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你就知道506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了。譬如说甲对乙呢有一个诉讼， 叫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好，那题目怎么讲呢？这个官司法院判甲胜诉确定，假设确定的时间1997年1月1号，判你胜诉确定，代表说法院宣示说 A 物的所有人是甲了，他已不服呢，提起再审之诉。被告你说呢，东西明明是我的啊，法官乱判，东西是我的，你怎么确认 A 物的所有权是甲呢？所以败诉确定的被告不服气，提起再审之诉。好了，经过漫长的诉讼，法院终于还他清白。终于还你公道了，确认说 A 物不是甲所有，所以改判说呢，甲败诉确定。但有时候这个改判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你100年才翻盘成功，可是甲呢，搞不好中间的这一段时间，老早对这个 A 物呢，就有处分的行为了。可能他在1999年1月的时候呢，就把这个 A 物呢，转卖并且交付给乙。好，抱歉，交付给丙。各位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说1999年1月，甲在把东西卖给丙的时候，甲理论上还是法院宣示的 A 物所有权人，因为这个案子翻盘是100年才翻盘哦，所以100年之前1999年的时候呢，甲的名义上当然还是 A 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他本于 A 物合法所有人的身份转卖 A 物给丙。丙如果是善意的话，这时候你回归民法的最基本原则，善意第三人保障原则，丙他是善意信赖说甲是 A 物的所有人，所以他花钱买这个 A 物，让你想也知道，将来就算100年翻盘成功，法院改判甲败诉确定，请问你，甲先前1999年1月针对 A 物所为的处分行为，效力一定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呢，506条才说，再审之诉就算将来翻盘，这个呢确定了，对于呢善意第三人已经取得的权利也完全没有影响，所以乙不能够主张说呢，甲呢已经丧失所有人的身份，所以他所为的这个处分呢是无权处分等等，没有这回事了。这是呢506条特别宣示的再审诉讼的判决，对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权利毫无影响。所以实务的运作上一个小技巧，你要打再审诉讼，最好先做呢甲处分、甲扣押这个保全手段，否则真的很容易形成黑板上这种情形，官司打赢了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纸一张，这个 A 物呢反正已经被处分转卖掉了，你就算翻盘成功，对这个某乙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那么这就是呢1992年的修正后506条呢第三人善意第三人保障的一个特别规定。好，那以上我们就完整的把再审程序相关的这些重点呢跟新法修正的内容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回去请你自己花个10分钟看一下49页以下，这是一个问答题的整理，帮同学整理学者的期刊论文，把1992年民诉讼法呢关于再审程序相关的修法规定跟你做一个总整理，这麻烦你回家自己花时间看一下，把我们今天上课所讲的这些重点条文呢利用这个问答题做一个总复习啦。好，那整个再审全部看完之后呢，来最后我们带同学看一个题目来做收尾，请你看一下52页。52页有一个79年司法官，56有一个98年律师，这个时间有限的关系之下，98年律师跟这79年司法官雷同度很高了，所以98年律师请同学回家自己看，这都是把刚刚讲那些条文的重点的复习遍，特别在章节的最后放这两个国考题目，因为这两个国考题目可以说是再审章节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考题，请你考前记得再翻出来一遍呢，作为复习之用。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带同学看一个题目。来，你看79年司法官，那98年律师，请同学回家自己记得呢，花一点时间把它稍微的看过一遍，复习一下。来看一下79年司法官怎么考你的。挑这个题目，除了复习观念之外，最主要是借考题呢，顺便教你答题的技巧。法科考试有的时候答案写对反而是基本的，你如何在答案写对的前提之下哦，那个答题的格式排版的这个内容哦，稍微排好一点，整张考卷让大家看起来比较清新舒服一点，不要一坨字一坨字的隔在一起哦，这样实在是呢分数呢很容易就拿低分了，尽量分点分下呢，把你答题的层次感表现出来。那会挑这个题目出来讲，就是除了复习观念之外，也顺便教你说呢，一般来讲怎么答题的格式会比较好。来，你看79年司法官怎么考你的。甲主张乙呢拿了一张面额200万的支票跟他借钱，借其未获清偿，所以甲告乙返还借款，有够单纯的诉讼。甲告乙返还借款200万，乙呢承认支票是真的，但是否认有得到这一笔款项，所以某乙说借贷是要物契约，你钱没有拿给我呢，我就傻傻把票开给你，但是我实际上真的没拿到这一笔钱，所以借贷关系不成立，做这个抗辩。甲说呢，有啦，我真的有借你钱，因为有借据一张，但是呢一时未能寻获，当时有证人丙在场，亲眼目睹说我把钱交给你，但是证人丙呢因案被通缉，也没有办法传唤作证，这种当事人就是法官最讨厌的哦，法官会觉得你在装笑没哦，你跟我讲说有借据，我你在哪里，你说不见了，我再问你呢有没有证，你说有，证人在哪里，你说他在跑路哦，法官会很生气，你在耍我们哦，讲了一大堆全部都提不出来，所以当然法官就直接判甲败诉，因为甲所主张的事实呢通通不能证明。好，这个败诉的判决，二审判决是在5月10号收受，同月的13日就提起上诉，三审法院一样认为甲在装孝为后，所有证据都提不出来，上诉无理由，很快就驳回上诉，判甲败诉确定。这个判决书在20号送达2造，甲赶紧在30天的再审期间内，7月1号向二审法院声明不服判决，同时把二审法院圈起来。会挑这个题目是他考的鉴别度很高，把我们刚刚所讲的争点全部都很技巧的融入到题目里面。甲提再审之诉向二审提，他怎么写呢？只有笼统的讲，原确定判决违法，很笼统，没有具体明确的讲说呢具体的事由，只有很模糊的讲原确定判决违法，还自己说请求1个月内主动补提再审理由，后来果真在7月25号补提。那补提的状子怎么写呢？主张2个再审事由啦，第一个是呢确定判决致乙的自认不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所以第一个再审理由是主张496第一款。第二个再审理由是借据找到了，丙呢这个证人也找到了，现在羁押在看守所，所以是第13款的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为再审理由。请问你对于甲的再审之诉，法院应如何审理？题目罗是非常简单，他后来有补再审理由，补的是第1款跟第13款。那请问你，这个再审理由补上来之后，法院要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呢？好，那同学，这个考题你完全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文字的解答书上很详细。你借这个机会呢，回到黑板上，假设你呢现学现卖，这个题目你会怎么写呢？法院要怎么处理相关的诉讼呢？来，首先呢，第一个部分，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再审的理由呢，你是事后才补提。 先厘清事后补提是否合法，那这个就是67年第六次决议。加上我们刚刚所讲的呢，那个呢，60年呢，最高法院台上字呢相关的一个判例见解啦。简单来说，你第一段先把第一个争点提出来，就是你一开始写再审起诉状的时候，漏未表明再审理由。这个漏未表明呢，依照判例的见解呢，不构成书状陈述的欠缺，不用命令补正，是可以直接把你驳回的。但是呢，紧接着话锋一转，67年决议说，你如果手脚够快，敢在法院把你评决驳回之前，自己乖乖的补提的话，该补提依旧合法。所以你先交代第一个主要的争点，它的补提是否合法。那各位啊，题目很显然一定是补提合法，因为如果第一个阶段补提都预期不合法的话，后面就不用玩了。所以题目并没有说呢，法院呢把这个诉讼驳回，法院已经评决要驳回，没有，没有，就是暗示你说呢，只要依照67年的决议，赶着在法院评议把你驳回之前呢，你的理由状就进来的话，补正依旧合法。所以先把第一个基本的问题前提呢，先做一个交代。好，第一个前提确认之后，再来谈法院的处理。来，刚刚同学讲的答题技巧就在这边。再审之诉呢，各位呢，你将来自己买补习班的历届考题，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题目都会设计成说，当事人写的再审理由好几个，这是实务上很常见的人情之常啦。你今天打再审之诉，你几乎就是想得到的全部都丢上去。什么叫想得到的全部都丢上去呢？你呢有第一款的适用法规行有错误，沾到一点边的你就会丢上去，随便找到一张借据、一本日记，跟13款沾得到边的你也会丢进去。甚至有人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要让自己的再审之诉过关呢，还故意去说呢这个诉讼未经合法代理，之前的工会还惩戒过一件哦。为了要这个呢达到呢再审合法的目的，所以496条，这个496条呢有一个再审事由是第5款，当事人的诉讼呢未经合法代理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有些人呢为了呢第一关要过关，所以呢故意就说呢啊，我跟我的律师呢这个诉讼代理人呢老早就已经呢解除委任了，结果呢我这个诉讼代理人呢跟我解除委任之后，他还是继续律师的身份代理我开庭，那可能跟律师呢讲好了这些呢串好招后，然后律师呢法院呢在函询的时候呢也出具意见表示说啊，对啊，这个当事人好像真的有跟我解除委任，那只不过这个解除委任的呈报状一直没有报上去，所以其实呢我真的已经跟他没有代理关系了，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反正讲这个重点就是呢，大部分的考题都会设计成说，你想得到的理由全部丢上去，只要跟496这13款沾得到边的，能够丢多少你一定都丢多少。所以大部分的实例题都会设计成说，我同时主张好几个再审事由，只要你看到题目是同时主张好几个再审事由的话，各位答题技巧就是你的分点分项就是以再审事由作为分点分项的大标题。为什么要以再审事由作为分点分项大标题呢？因为这样你的题目会比较好写，比较好铺陈。为什么？因为再审事由的不同会影响到管辖法院跟法院的一个处理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习惯以再审事由作为大标题，分点分项来做讨论。像这个题目最明显，当事人呢写了2个再审事由，第一个是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第二个是13款什么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刚好你就是以这2个再审事由做大标题来架构这个题目。所以怎么写呢？ 他的第一个再审是由确定判决致以的自认于不顾，适用法规呢显有错误。好，你是主张适用法规显有错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连接到的来先看管辖，大标题之下分点分项。一一的去拆解题目的争点，你第一个再审是由主张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你不应该向二审法院提起，为什么呢？因为你第一款的事由呢，依照管辖的规定499条的这个呢第二项后半前半段的一个规定，专属最上级的法院呢合并加以管辖。这个案件的特色是，某乙是从一审败到三审，某甲是从一审胜诉到三审，所以客观上三个省级都有有效判决存在。依照刚刚讲的管辖规定，你的再审事由又不是9到13块，所以应该是合并由最上级的法院最高法院管辖才对。那题目是说他向二审法院提起再审之诉，管辖错误。那管辖错误的效果呢，505条准用各省的规定，当然也准用通则篇28条的规定，所以准用28条的规定，二审法院把诉讼移送到最高法院。所以你主张的第一个再审事由第一款的情形呢是管辖错误的，要移送到最高法院，依照499的规定合并由最高法院来加以管辖。所以第一个拆解的争点是管辖的一个移送。好，那管辖移送之后呢，那请问你最高法院如何处理？那补习班的解答在第二个争点上面小有争议了。这个呢，其实两套解答版本都对，见仁见智。为什么呢？它这个题目出的呢有一点小瑕疵的地方在哪里呢？你看补习班的解答，移送到最高法院之后，第一个版本的解答是我们黑板上白色粉笔的部分，第二个争点就是在考你三阶段理论。法院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案子？三阶段理论为什么跟三阶段理论有关系啊？这个题目呢，第一个版本的解答是说啊，他写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只要你这样写，就代表你有表明再审理由，再审理由的表明形式上是合法的，合乎496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所以只要合乎法条的形式规定，就算是第一关程序合法要件过了。但是第二关没有过，为什么没有过呢？因为你说呢，适用法规错的地方是原判决致某乙的自认不顾。什么叫致某乙的自认不顾呢？某乙呢，你看题目第二行，承认支票真正。各位啊，承认支票真正不代表说呢借贷关系就一定存在，这是两回事。你本件的诉讼标的是借贷请求，借贷是否发生跟我有没有开票给你呢，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你用这个理由主张原判决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显然你就是呢并没有符合相对再审事由的规范，你没有释明因果关系，没有释明说这个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如何影响本案判决的胜败。那这个东西没有释明的话，法律上的评价叫做再审事由的不具备，并没有符合再审事由的基本规范内容，所以是属于第二阶段，没有再审理由，判决加以驳回。这是第一套补习班的版本，它的一个推论逻辑啦。那你会看到第二套的版本， 有些补习班就写再审不合法驳回，其实这个版本也有道理，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这个绿色粉笔版本的解答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他会写再审不合法呢？论述的重点就是违反具体明确原则，从这个角度切入也不无道理啊。因为你的第一个再审理由只有空泛的指称智某乙的自认于不顾，你其实违反具体明确自认，你要写清楚是民事诉讼法279条第一项还是280的你自认，你呢必须要把这个违反法规的名称条号项字具体表明，才算符合具体明确。如果你从这个观点切入，确实啦，你只有笼统的写什么自自认不顾，确实不符合具体明确，不符合具体明确等于你没有写清楚再审的事由，所以有人就把它定性成这个叫再审不合法呢加以驳回。这样讲也对，见仁见智，两个版本的解答呢我们都一并的列在黑板上供同学做一个参考。好，那第一款的部分看完之后呢，第二段13款的部分就简单的多了。13款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你写管辖，管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再审事由是9到13款专属高院管辖，所以你以第13款为理由提的再审之诉，由高院审理，程序上完全合法，管辖权并无违误。再来就是法院的处理，来法院的处理一样考你3阶段理论，那分点分项怎么办呢？眼睛尖的同学就知道怎么分点分项了。他呢所主张的13款是说借据在大扫除找到，证人丙呢跑路，结果现在被抓到羁押在看守所，那么请问你呢法院怎么办啊？最简单的证人丙的部分再审不合法驳回，3阶段理论的第一阶段，因为13款一定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不包括证人在内，之前讲的 N 遍的基本观念啊，不包括证人，你还讲说发现证人丙啊，这个当然叫做再审程序不合法，客观上形式上都不符合13款的文意解释了，不合法直接驳回。那借据的部分呢，借据呢前面2个阶段通通都过关，形式上符合13款的文意解释，所以第一阶段过关，实质上借据也确实存在，证物存在，再审之诉也有再审理由，前面2关都过了，剩下最后第3关，那到底本案是胜还是败，完全依照了调查事证呢自由新证的结果来加以断定。所以针对借据的部分，书上解答就是呢直接进入到了第3阶段，本案有理由胜败诉的实质审理的一个阶段。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题目拆解开来呢，各位分点分项呢就可以了解这个题目所隐藏的相关的考点。那么简单的借由这个79年司法官的考题呢，把我们刚刚所讲的呢再审章节各个段落的一些重点呢，刚好借这个实例题呢跟同学再做一个复习。好，那整个再审程序相关的这些概念呢跟法条呢，我们就全部同学介绍到这边。再次提醒你回家自己花10分钟把98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再看一遍，把我们今天所讲这些观念再做一次强化的复习。好了，那再审的章节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各位回家前我们剩下20分钟的时间，刚好带你简单的看一下第3人撤销诉讼。这个第3人撤销诉讼呢，国家考试出现的频率不高，实务上运作的情形也不多，因为基本上它是92年邱连公老师呢主导之下呢所增设的一个制度，那么是去仿照呢外国法国的诉讼法的立法例呢，把这个制度呢引进到台湾。 那么邱老师引进的制度，他个人当然是很推崇啊。但是各位，如果你有看民宿研讨会的话，实务界的老师呢，几乎清一色呢都不怎么喜欢第三人撤销诉讼，所以这个诉讼目前在运作上跟学理上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一个争议空间。但是呢，各位准备考试，请你切记，讲难听一点啊，会出这个章节的大概都是邱连功老师或者邱派的其他的弟子哦，像这个许淑兰老师跟沈焕仪老师呢，大概只有邱老师这一派的比较会出这个章节，所以出到这个章节呢，你就大拉拉的把邱连功老师那套理论写进来，因为实务界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反对这个制度的啊，反对这个制度呢，他就比较不会出这个制度相关的考点哦。所以呢，如果考到这个点的话，几乎你可以笃定的告诉你说呢，就是要考邱连功老师相关的这一套理论，所以就把这一套制度相关的解释重点呢引进去就好了。那至于那个什么立法论的批判的部分哦，暂时就不用去写它了，会考代表呢这个出题者是认同这个制度的，既然是认同这个制度，你就呢假设这个制度没有问题了，把相关的一些学理概念的引进说明即可。好，那什么叫做第三人撤销诉讼呢？首先同学看一下第二页，对照507条及以下。来，第三人撤销诉讼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请你把邱老师这个前导法理的概念呢来加以复习。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上册讲过，在我们上册的诉讼参加的章节讲到67条之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今天只是看第二遍，把我们上册67条之一讲过的东西呢，邱老师行之于文字整理成各位书上第二页以下相关的说明，所以很快的把重点复习一下。什么叫第三人撤销诉讼啊？来，整个制度的背景就是呢，邱老师告诉你说，有些人会受他人判决的效力所及，但是他却没有机会参与他人诉讼，没有机会参与他人诉讼，没有机会受到程序保障，但是呢，却要强迫他受到判决的效力所及，对他而言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整个文章劈头开始就告诉你，第三人撤销诉讼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兼顾所谓第三人程序保障跟判决安定性，所以兼顾这两个诉讼法的原则所设的一个衡平的制度。那什么叫做兼顾第三人程序保障跟判决安定性呢？邱老师文章上最常举的例子，譬如说啦，有一对夫妻在干什么呢？感情不好在打官司，说要确认婚姻是无效不成立的。他们就依照人事诉讼568条的规定，甲夫跟乙妻打一个什么确认婚姻关系无效或不成立的诉讼。好了，那后面的专题讲座呢，大概在明年的3、4月间呢，我们后面讲不完的那个什么保全程序啊、人事诉讼程序等等，都会用讲座的方式呈现。那会专门针对人事诉讼有专题讲座。那人事诉讼568条以下的规定，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规范，各位可以先翻一下582条，婚姻事件的判决都有既判例扩张的情形。所有婚姻事件依照582条特别规定，既判例给予当事人以外的一切第三人。好，基于人事诉讼程序582条特别规定，就有一个倒霉鬼出来了。哪一个倒霉鬼呢？爸爸妈妈在闹脾气，打确认婚姻无效不成立，法官还真的判爸爸胜诉确定。法院调查你们的婚姻确实违反民法亲属篇的要件，所以是个无效婚姻，判决婚姻无效或不成立。这时候倒霉的是谁啊？A 子。 A 子依照民诉八二的规定既判例及他，所以他要受到爸爸妈妈这个婚姻无效确定判决所及，不得做相反的主张，所以他的地位瞬间就成婚生子女呢变成非婚生子女。因为爸妈婚姻如果不成立的话，那么呢 A 子的受胎期间当中父母就没有婚姻关系存在，所以他在法律的地位会因此受到影响，极有可能就变成非婚生子女。所以呢 A 子就是最典型的就他人间的诉讼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参与他人的诉讼。 A 子搞不好从头到尾都不晓得爸妈有打这个官司，莫名其妙官司确定之后他就要被既判例所及，不得做相反主张，将来他的地位可能就变成非婚生子女。那这种人邱老师怎么讲呢？他说旧法时代对这种的保障太不周严。为什么不周严呢？他明明在前案诉讼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程序保障，没有成为被告，没有成为参加人，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参与他人诉讼的机会，你却强迫他要受他人间的既判例所及，这时候显然对该第三人 A 子的程序保障不够周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设计一个新的制度，均衡第三人 A 子的权益，想办法在判决安定性跟第三人程序保障之间找到一个衡平点。想了半天，这个衡平点的制度就是第三人撤销诉讼。为什么呢？来，你看一下507条之一，对照着法条呢，很快把重点带你看一遍。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定义，507之一怎么讲？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第三人，就是这个 A 子，因为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没有参加他人甲乙的诉讼，导致不能提出重要攻防方法者，将来得以两造为共同被告。A 可以列本案诉讼的原告、被告、甲乙为共同被告，对于确定判决提起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对其不利部分的一个判决。好，所以什么叫第三人撤销诉讼？ A 子可以主张你们判决的效力给予我会对我的法律地位产生影响，所以呢我没有参与程序保障，我要求提这个撤销诉讼，撤销对我不利的部分，让我可以不用受到你们这个确定判决效力的拘束。这就是邱老师所说的衡平第三人的程序保障跟判决的安定性，所以应该要允许这个第三人 A 子呢有一个救济的手段，可以救济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呢可以不受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拘束。那这个救济的手段就是你把该他人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撤销诉讼，要求撤销呢这个确定判决当中呢对自己不利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呢书上第二页首先登场的前导的法理思想，就是在衡平第三人程序保障跟所谓判决安定性。好，这个前导的法理思想看完之后，紧接着的问题呢，你直接看你的小六法，我们书上的第四页以下每一个条文跟你做逐条示意，这你回家供你复习之用。如果呢记忆比较模糊的，你回去再把书本的逐条示意的部分呢稍微的看一下。但是课堂上很简单，我们的时间有限，请你直接看条文。看条文之后呢，把重点浓缩整理一下。什么样的重点浓缩整理呢？来，首先第三人撤销诉讼，刚刚你念过507条之一，法条的前提是你一定要以本案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甲夫乙妻全体为被告提这个诉讼，所以性质上永远是被告复述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毫无疑问，这里稍微看一下507条之一的一个规定。 再来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个制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呢，刚刚之一的规定怎么讲呢？你呢撤销的请求是撤销对你不利的部分即可，什么意思呢？真的考出来重点要写清楚，撤销诉讼的声明不需要一定要写撤销确定判决的全部，不用，因为甲乙间的确定判决，像这个题目我稍微转一下，同学就知道，后面人事诉讼专题会提到过，人事诉讼章节呢572条第三项特别规定，夫妻婚姻的诉讼可以合并请求返还财物，譬如说甲夫除了告乙妻确认婚姻无效不成立之外，甲夫也可以主张我先前以为婚姻有效存在，所以我有给你抚养费或者给你什么金钱，而现在婚姻无效不成立了，我之前给你的抚养费或给你的金钱就变成不当得利，你要返还给我。所以婚姻事件依照人事诉讼程序民诉572第三项特别规定是可以合并财产上的给付诉讼。好，那请问同学，你合并两个诉讼标的，但是跟 A 子有关系的只有第一个诉讼标的，老爸老妈之间抚养费的给付返还，讲难听一点跟我没有关系哦，我在意的是我到底是不是婚生子女，我在意的是你们的婚姻到底是不是有效，而至于你们两个之间内部的恩恩怨怨，谁给谁多少钱要求不当得利，跟我小孩没有关系了。所以原确定判决有两个诉讼标的，但是我提撤销诉讼的时候，法条说只需要声明撤销对我不利的部分，并不要求你全部的判决内容都要加以撤销，因为至少甲夫乙期间第二个诉讼标的的事项跟 A 子完全没有关系，跟 A 有关系的只有第一个标的第一个事项，所以你要求撤销的客体呢，只要对你不利的部分请求撤销即可，这是第二个解释论上请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好，那么再来呢，第三个请你注意的地方是507条之三，这也是诉讼法上很基本的一个观念，你打第三人撤销诉讼，在这个撤销诉讼还没有判决确定前，法律的逻辑上甲乙的原确定判决依旧有效存在，既然甲乙的原确定判决依旧有效存在，如果是给付之诉的话，甲乙可以相互请求强制执行，不因为第三人 A 提起撤销诉讼而受到任何影响，这学理上称为呢第三人撤销诉讼不影响原确定判决的效力，所以甲乙间如果是给付之诉，他们互相请求执行都 OK， 不会受到 A 子呢提起撤销诉讼影响，这是507条之三相关的规定，请同学特别的注意一下。那么真的要停止原确定判决的执行力的话，那么呢必须由这个第三人呢申请的停止，由法院加以斟酌。那现在实务的惯例是，你第三人 A 子如果要申请停止甲乙间的原确定判决执行程序的话，你要供担保金呢才能够停止啦，那这是比较执行上细节的事项，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呢第三个请你注意的507条之三的一个规定。好，再来呢第四个最重要的，你看一下507条之四，这个是学理上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呢撤销诉讼， 相对性的原则，或者人称为呢效力相对性。什么意思呢？理论上来讲，撤销诉讼是一个形成之诉。既然是形成之诉，我们以前所受的一个观念都是形成判决对事效。形成之诉一旦胜诉有理由，会有对事效啊。什么叫对事效？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会被形成判决的对事效所及。这是我们以前学的诉讼法的观念，形成判决对事效。但这个观念呢，遭遇了一个重大的挑战。第三人撤销诉讼的时候，507条之4创设了一个例外，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期刊文上都会特别强调，我们黑板上也特别用了橘色的字体跟你呈现。来，同学看一下507条之4法条怎么讲的。第一项说，法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有理由，应撤销该确定判决当中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这个很好懂，重点在第二项。前项情形，来将这段情形画起来。原判决在，原当事人间仍不失效力，除非有合一确定的情形，不在此限。来，什么意思呢？何谓原确定判决于原当事人间仍不失其效力呢？法律上的重点就是啊，相对性原则。什么叫相对性啊？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则上只对第三人发生其判例。这就是邱老师在前导法里强调的，这个制度就是均衡判决安定性跟第三人程序保障均衡的一个横平点的制度。那什么叫横平点的制度呢？翻译成白话文啊，邱老师设计这个制度，就是一方面希望保障第三人 A 子的权益，但是二方面又不希望过度破坏判决安定性。什么叫不希望破坏判决安定性？如果 A 子的第三人撤销诉讼有理由，有理由会有对事效，对任何社会上第三人都会产生效力的话，那会架空原本确定判决内容，等于原确定判决呢前面那个程序就白打了。因为只要任何人的第三人撤销诉讼有理由的话，整个原确定判决都会被撤销掉，而且还对所有第三人都有效力，有对事效，这样会破坏原确定判决安定性。所以我们理论的设计上来讲呢，这个制度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明明是形成之诉，但是你老兄打赢了，既判例只有对你自己发生。什么意思啊？以黑板上这个情形形成了一个诉讼法上极度吊诡的现象。什么现象呢？邱老师文章就写， A 子的撤销诉讼如果胜诉，只对 A 子生效。什么叫只对 A 子生效？只有 A 子可以主张甲乙的婚姻有效，我是婚生子女，这个效果只存在 A 这边，但是除了 A 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效果，其他人都要受原确定判决效力的拘束。所以在甲夫乙妻之间，甲乙不能够主张婚姻有效，他们还是得依照原本确定判决内容确认他们是无效。他们不能搭便车主张说 A 子的撤销诉讼有理由，所以我们的婚姻呢变成是有效的，不行啊。除了 A 子之外，其他人原则上都受原确定判决内容的一个拘束。这就是法律上非常有特色也非常吊诡的制度，撤销诉讼效力呢相对性的一个原则，创设了一个形成判决对事效例外。那当然邱老师自己在解释上认为，这样设计所谓的缓和所谓判决安定性跟第三人程序保障，所以制度设计上只把效力给予第三人并无不妥。但是有不少的学者呢反对这样的立法。那这个打比仗的过程，同学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下书上的一个相关整理。但是考试的时候倒是不用写这么多，因为反正会考的一定是邱老师他们，你就大拉把现行条文的制度 跟这个法理的基础呢稍微的琢磨说明一下即可。那么这就是呢第四个特色所在，撤销诉讼的一个相对性原则。好，那么简单的把这些法条的逐条系的内容浓缩成黑板上诉状图的四个重点之后，最后各位回家前剩下一分钟的时间简单收尾一下。讲了这么多，这叫做第三人撤销诉讼的特色。但邱老师文章回过头来下一个结论，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书上上册所讲的，他怎么说呢？第三人撤销诉讼毕竟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是一个万不得已的事后救济的手段，事后程序保障的机制。他自己都讲，这个制度能尽量少用就尽量少用，万不得已之下才赋予你的第三人事后的程序保障制度。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强化第三人的事前程序保障，事前预防的工作做得好，事后就不用去搞这个第三人撤销诉讼，还会产生什么破坏确定判决安定的疑虑，最好不要了，那是很万不得已的。所以比较的方式是强化事前程序保障，尽量在甲乙的本案诉讼，在爸爸妈妈甲乙的婚姻不成立的本案诉讼审理中，尽量去有效率的使用92年增订的67条之一职权告知诉讼的制度。法院最好在前案审理中尽量依职权通知所有跟这个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请他们依照当事人追加主参加诉讼或整个诉讼参加的方式，多元化的程序保障机制通知利害关系人，让利害关系人选择最合适自己的程序保障方式加入前案诉讼。只要第三人 A 子加入前案诉讼，将来他就不能够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507之一第三人撤销诉讼原始的定义是你这个第三人是未受前案程序的保障。所以如果第三已经有参与前案的诉讼程序的话，将来前案判决的既判例直接给予他天经地义，也完全断绝他另行提起撤销诉讼的途径，这个才是邱老师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他文章最后的收尾告诉你说呢，尽量强化事前的程序保障，这个才是整个制度适用上的应该遵循的方向。那第三人撤销诉讼只是一个备而不用、最不得已的一个事后程序保障的救济机制了。那么呢，简单的把呢相关的这个第三人撤销诉讼法理上的概念，还有条文解释上的特色呢，我们就黑板上这个诉状图跟同学稍微的呈现一下。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整个呢再审跟第三人撤销诉讼相关的概念，我们就一堂课的时间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法条跟基本观念呢就为同学说明到此。那剩下没有讲的部分，那么呢我们照惯例这个保全程序啊、人事诉讼等等呢，大概都是每年固定的3月底4月初的时候呢会另外再用专题的方式呢来跟各位做说明。那除此之外哦，过年后啊，这个班里刚刚在讨论的还没有定论，因为各位晓得呢前几天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叫家事事件法呢，把民事诉讼法、人事诉讼程序、非讼事件法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执行法的规定呢，家事案件有关的亲属继承的诉讼呢合并在一部特别法里面，那这个东西呢成为考题几率蛮高的，所以有可能在过年之后呢补习班会办一个这个什么家事事件法呢审理法的一个讲座啊，那同学如果兴趣的话也可以稍微来听一下，刚好对这个新法的内容呢会有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那这个将来成为考题几率也蛮高的，因为它毕竟是人事诉讼的一个特别规定，把现行民事诉讼法上人事诉讼单元跟非讼事件法的规定呢融合在一起啊。那这是后续呢我们这些呢还没有讲到的后半段单元呢可能的这个进行的方式，大概都是明年农历年后呢会有一些专题讲座的方式呈现，那到时候同学再斟酌自己的时间呢，那挑选你可以的时段呢可以来稍微的听一下。好，那时间也蛮晚的，那今天呢我们课程的这一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剩下来再见就是明年3月份4月份的事情了。那祝大家明年的考试都顺利。